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第三天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陈伟霆演唱的《光》。这也是从昨天正式开播，陈伟霆、马思纯主演的都市刑侦剧《橙红年代》的主题曲。听完了首播歌，接下来开始这个小时的榜单连连看，我们来看一看互相关联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首先这一首呢是本周的黑马歌，首周进榜第十二位，这是李荣浩带来的《贫穷或富有》。也许就像是歌里唱到的那样，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儿，贫穷的、富有的都算。 是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 这个响势的榜单连连看，刚才我们听到了榜上歌李荣浩贫穷或富有，那此刻这样一首榜外歌来自于老狼的恋恋风尘。23年前1995年老狼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在那个绿树透下阳光风铃随风吟唱的年代，大家似乎都不太关心贫穷或富有的话题，而是更看重文学、诗歌、音乐、生活、理想还有爱情。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诞生了半个世纪的老歌，最新一版的翻唱演绎，本周以第14名的成绩新鲜上榜，这是拉拉徐佳莹演唱的《忆江水》。 草低落 听到的是一首歌相差16年的两个版本，本周上榜徐佳莹的《一江水》，还有2003年韩红的版本。接下来回到榜上，那之前徐佳莹《一江水》和要听到的这首那英演唱的《雪国远方》都出自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天坑鹰猎》。这首《雪国远方》在本周中歌榜上全新上榜，排在第19位。 我追逐

近日，运彩西山倡议人生刘康水墨山河画展在西山树开幕。这次展览旨在探究当代艺术与人群在精神文化艺术跨越的结合点，让艺术家与之产生互动，发现新的精神存在状态和他们的艺术行为模式。位于什刹海西海的湿地公园今年5月开工建设，目前虽然周边仍被围栏遮挡，但是主体景观已见雏形。记者了解到，西海湿地公园预计9月底完工，并且向市民开放。为了恢复湿地景观，水中投放了30多个生物品种，栽种了近2万平方米的水生植物，水边则栽种了垂柳、山桃、油松等700多株乔灌木。为了方便市民游览，环湖还将设置40多组座椅，并且修建智慧灯杆提升照明。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关注榜单连连看，听听看榜上歌以及榜外歌。首先，这是新歌上榜第26名，来自阿杜的这首新歌《坏朋友》。 他很乖，有时笑不出来，有时候哭得让人很意外，很合不来，像格格不入的存在。冷笑话比聊他更精彩，他的故事没什么好期待，有怪莫怪，谁又能够讨好几十亿人海。大雨里画一根火柴，不轻易被照亮的爱，在心翻涌，只是话很少，说不出来。哦，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温柔。坏朋友，他满身缺口，却值得你为他自告奋勇。我是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独得你收容。笑话比聊他更精彩，他的故事没什么好期待，有怪莫怪，谁又能够讨好几十亿人海。大雨里画一根火柴，不轻易被照亮的爱，在心翻涌，只是话很少，说不出来。哦，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便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温柔。坏朋友，他满身缺口，却值得你为他自告奋勇。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独得你收容。哦，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温柔。缺口，却值得你为他自告奋勇。我是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

山河浇灌绿色。 晨曦、董冬冬这对音乐伉俪谱写了非常多温暖动听的影视歌曲，除了刚才我们听到榜上的《平安》《最美的颜色》，还有这样一首《最美的青春》。这首歌曲由田园为这部电视剧演唱的插曲《时间都说过》。接下来我们回到榜上听到的这位歌手呢，在年初作为歌手2018踢馆阵容而一战成名的苏诗丁，他概念一批四部曲的首发主打歌，这样一首《梦幻病》。 生疏的直觉，被时空肢解。确定了吗？消失了吗？带走什么？在坠落之前保留所有碎片。见无声黑，沙叶在身体流动，一次负就推翻，推翻认真，一认真就慌的快来不及。黑命运前醒来， 是苏诗丁演唱的《梦幻病》啊，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美国先锋电影导演梅雅·戴伦1943年电影《午后的迷惘》。很多音乐作品都源自电影，有很多影视歌曲，也有很多的电影观后感在其中。比方说像彭坦《少年故事》，罗大佑的新歌也是《秋月明》等等。那今天这个小时的榜单连连看，从李荣浩的上榜新歌《贫穷或富有》开始，也从另外一首下榜不久的歌曲结束。这首歌是从04年金凯利主演电影当中找到灵感并创作演唱的《王牌冤家》。广告转身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稍后见。

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陈伟霆为自己主演的电视剧《橙红年代》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光》。在剧中，陈伟霆饰演的刘子光虽然普通，也却追求正义，他的演唱正好也是人物的缩影。好，在听完了首播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翻唱经典作品。本周徐佳莹为电视剧《天坑猎鹰》演唱的主题曲《一江水》新歌上榜，来到第14位。这首歌曲因为旋律优美，歌词隽永，被大家广为传唱。在中国榜典礼上，韩红和许巍曾经合作过一个版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徐佳莹和毛不易的对唱版本《一江水》。 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波浪追逐波浪，寒鸦一对人人有伙伴，谁和我相配？ 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 家睡。 网上出现过朱星杰的2018独家记忆，相比较十年前陈小春苦涩的感觉呢，经过朱星杰的改编呢，曲风突变，不仅带有潮流气息，感觉更像是一首新歌，由此也在网络上引发了误会。朱星杰发微博出面澄清，独家记忆买了版权，这可不知烧起。继续来听翻唱经典歌曲，在本周好妹妹和偶像齐豫对唱的传歌排在第24位，在他们的私房歌二当中还找到了裘海正翻唱他当年大热的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到我爱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疼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

刻知道我在爱你，怎么对我不理睬？请你轻轻告诉我，不要叫我多疑猜。呜哦哦哦耶耶，我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这首非常有代入感的《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周蕙。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香港地区50、60年代的歌手江玲，而凤飞飞的翻唱被更多人熟知。在今年，周蕙推出了一张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精选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10位女歌手的代表作，每一首歌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正在打榜翻唱自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

我该如何 一样的月光， 原唱是划时代的女歌手苏芮，35年之后，这首经典再次被翻唱，幻化成哥特气质的《暗夜之美》，仍然是气势十足。似乎翻唱是歌手的必经之路。萧敬腾个人曾推出了《Love Moments》《爱的时刻》自选集、《Reminiscence》等翻唱专辑。成军狮子合唱团第二张专辑便是一张翻唱专辑《Replay》。对于一支摇滚乐队，他们更希望通过翻唱展示乐团的改编能力。我们就来听他们翻唱菲儿乐队的这首《我们的爱》。 回忆里熟悉模糊的小时候， 最后的吻。